我们来一起读罗马书九章一到三节。罗马书九章一到三节，我在基督里说真话，并不谎言，由我良心被圣灵感动，给我做见证。我是大有忧愁，心里时常伤痛，为我弟兄，我骨肉之亲，就是自己被咒诅，与基督分离，我也愿意。 今天晚上要跟大家来分享报告，今年四月去中国贵州短宣的一些经历、一些看见，愿一切的荣耀归于神。我们来做个祷告。父神啊，师父，在这段的时间，恩高主你仆人所要分享见证的，你丰盛的恩典要临到我们，你丰盛的恩典，你的慈爱也使到我们渴慕你。父神啊，你是宣教的主，宣教的灵在我们心中工作，我们做宣教，我们是与你同工的。感谢赞美主，你在我们心中动了善功，也必定成全。感谢主，恩高这段时间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2015年，在我中国学生的安排之下，我和张传道两个人去中国贵州短宣。我们两个人都是第一次去贵州，在贵州，我们在贵州圣经学校讲课3天，然后我们去马拉松苗人教会讲道，我们也参观创作苗文和翻译苗文圣经工作室，然后我们坐了7-8个钟头的山路，我们上北四门槛，我们去参观伯格利牧师遗迹，还有伯格利牧师所建的四门槛教会，还有我们在伯格利牧师墓前献花。百年前，伯格利牧师他去中国贵州宣教，他为贵州大花苗苗人创作的文字，又把新约圣经翻译成为苗文圣经。他看到那个时候的苗人，他们的食物只是杂贡玉米，他就把马铃薯介绍给他们，带马铃薯的种子给他们。所以今天这些苗人，他们都有烤马铃薯或者吃马铃薯。在四门槛有一棵5名大树，那是百年前伯格利牧师建的，现在还在。2018年，我对四门槛教会的就是说，可以把这棵树起名叫做夫妻树，因为这棵树是一棵，但是又好像两棵接连在一起。贵州圣经学校受政府承认的，是合格的培训贵州牧师传道的地方，学生100多人，但是贵州传道人流失率很高，许多人做了一段时间就没再做了。贵州传道人他们没有固定工资的，他们的生活、他们的家庭、他们的孩子读书都面对问题。所以2015年，我和张传道一路的关怀，也一路的给关怀，做关怀工作，我们带的钱都不够用， 因为我们都没有想到贵州情况是这么样。最后张传道还特地去找中国银行拿美金换人民币，然后继续做这个关怀的工作。2015年后2016 2017 2018 2019，我们去贵州所做的工作都是本着2015年所得的那个感动。今年四月，我林牧师还有万茂的一个弟兄张弟兄，我们三个人去贵州转学。同样的，我们在贵州圣经学校教课，我们也关怀贵州圣经学校，还有贵州的教会、贵州的传道人等等。那我现在简略的报告我们这一次去贵州我们的经历。第一，上帝创造大功，为哉奇哉。2010年，我带了十多个师班团员到中国福建一个地方做培训，我们参观一个山洞的时候，十多个团员都在那边，在那个山洞里面唱歌，唱什么？你真伟大。2015年，我去贵州，我们去参观龙宫，当我们所坐的那个小舟经过山洞的时候，我们又再一次唱你真伟大 How great thou art 这首诗歌。同样的，今年我们去天心洞看那个银链瀑布，又再不能够直径的唱你真伟大这首诗歌。我看这个，你这个刚才那个银链瀑布的前面一个视频，就是我们看那个太美了。很多人，我们那个时候在那边唱，我想那些旅客游客他们会不会觉得怪怪的，看到上帝创造大功，危在其在。我特别喜欢听瀑布万马奔腾的声音，就看刚才那个龙宫瀑布，刚才第二个 slide， 你不要先跑啊。OK， 听听那个声音，这是2015年录的。 那个大水从所谓那个龙口怎么喷出来，万马奔腾，千军万马的声音。我也很喜欢看山谷峡谷壮观奇景，看见自然界鬼斧神工，使得我心广神怡，倍觉得自己的渺小。圣经里面说，人算什么，上帝竟然眷顾我们，感谢主。我有一个心愿，有生之年要去看世界奇观之一的美国大峡谷，地理学家称它为地球最美的伤痕。还要去一个地方，那是美国加拿大边界的尼加瓜拉大瀑布。我看出这个大瀑布有1公里那么长，所以以后如果你们去的话，记得招呼牧师一声啊。其实3年前我就答应我的学生，以前主日学学生，现在在这个美国，我跟他们讲我会去，去到现在还没有去。我每次一想到坐飞机就很怕啊，腰酸背痛啊。但是感谢神，我们上帝的创造大功危在其在。第二，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经历，就是鞋底泥巴一寸厚。我们上山去苗人的地方，当时因为下过雨，山路非常的滑，我的学生都差一点滑倒，如果跌倒了一身污泥那怎么办。感谢主，主是平安。而我又再一次有一个经历，那是50多年前的经历，那就是走泥巴路。现在你们看看这个视频。 欢迎欢迎周博士来到这个乡村，来到这里踩泥巴。 我已经超过50年了，鞋没有这么多泥巴过了，你看有2寸了了。 啊，来做一个纪念。是啊是啊是啊，辛苦了辛苦了。 那么在山上又另外有一个经历，可以了。第一次，我想我们当中可能有遇见过，但是牧师雷是第一次遇见下冰雹。站在那个教堂里面跟执事们在谈话的时候，忽然有一个执事说下冰雹，他就跑到旁边开教堂的窗口。我一听见下冰雹，我就快快地跑出教堂门口。真的下冰雹了啦！我们看看一个视频。我还拍了几张照片，用手捧着那个冰雹，这个照片看到下着冰雹的时候，心里面有一个冲动啊，跑出去让雨水让冰雹落在头上落在身上。那冰雹不大力的，有的冰雹听说这么大力，我的那个小小力像蛮咕噜样子的。不过我最后没有这么做，因为冲出去了衣服湿了怎么办，在山上很冷啊，生病了那怎么办，接下来行程怎么办。但是感谢上帝有这些看见神的恩典。第四，长见识了。我在山上走的时候，我看到这些东西，这一堆的东西，我就顺口问跟我一起随行的那些执事，我说这些东西是做什么用的啊？我心里面想这是枯干的，是拿来烧饭烧菜用的。没想到那个知识回答说给牛吃的。 牛不是吃草吗？我很惊讶地回答。另外一个 slide， 他们说了这个话，牧师，冬天的时候牛吃这些，这些是一树熟树加工树，那个一树熟加工剪下来的，然后这些树就砍了在那边晒干。读书，书上说牛吃草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常常说牛吃的是草，挤的是奶呀。那如果我们去船头做礼拜，一路上都会看到牛在路边吃草啊。我那天才知道，原来在世界其他地方某个时期牛没有草吃啊，他们只能够吃那些枯干的这个杂贡树还是其他。那天我看到那这种这样的一个墓的时候，我心里面想的是什么？回到芙蓉了，我要跟小孩子们跟少年人说，以后不要一坐上饭桌看到桌子上那些菜，脸就嘴巴就扁了，饭不香菜不好吃，要以感恩的心啊。原来牛不是每天吃草的啊，吃那些枯干的东西，所以我们要感谢上帝，以感恩快乐的心来领受。第五方面要跟大家做分享，就是一元对一元捐助建造的教堂。今年去山上最重要的最主要的就是要看这间礼拜堂。2017年两年前，我们芙蓉堂带动帮助他们建礼拜堂，你们一块我们一块，感谢上帝。我们芙蓉堂带动南中教区众教会也一起联合，然后在去年，他们2017年10月开始建，去年5月就把这间礼拜堂建好了。那天有个执事对我们说，我们帮助他们建礼拜堂的时间刚刚好，如果我们现在要帮助他们建，给钱他们建，也没有机会建教堂，因为现在政府管制的非常严，很多教堂都被关门了，更不必说建新的礼拜堂。2015年我们芙蓉堂在贵州开始宣教工作，我就从来没有想到说上帝竟然给我们这个福分啊，给我们这个机会，有机会围坐与我们有骨肉亲同胞情的中国弟兄姐妹们建造圣殿啊。所以那一天我们离开前的时候，我们在礼拜堂里面，我们围坐这间教会迎善待教会圣公发展来祷告，也围坐执事们，那个教会的执事们来祷告。第六，为一个关节炎病痛卧床十多年的姐妹祷告。这个姐妹她知道我们要来，她就对她的儿子说，我们来我们要为她祷告，所以我们为她祷告。她手上有一个红包，那是我们给她的一份关怀。第七，山区晚餐，满汉全席，温馨十分。那这些欧兰阿斯利他们也很热情地招待我们，预备了这么多东西。不过张传道的肚子很好，他吃什么都没问题啊，我就不能够多吃，虽然这么多碗我只是准一两道吃，我怕吃了捞晒啊。在用餐的时候，我们给大家看个视频，我们再唱着歌。 靠着耶稣永不摇动，我们一生满了大福。我今天为你祝福，天儿望你天天看顾，你在家在外你祝你 在吃饭前晚餐前我们唱诗，吃饭的时候他们一次一次又一次给我们加饭，加土鸡肉，加土鸡汤汤，我们离开的时候还给我们每个人六粒热腾腾的土鸡蛋，感到那种的温馨，大家庭的温馨。第八，主赐我平安。当我们吃完餐，吃好晚餐，我们走路要去停车的地方，有一个妇人忽然间走过来，嘀咕嘀咕的跟我讲话，我不是听得很清楚，我就问那个执事，我说他说什么啊？那个执事说，他要求我们为他祷告，可以吗？我说当然可以呀。那个妇女，原来她的屋子就建在路旁，我们就进她的屋子，看到她的屋子里面生了一堆火，那是取暖用的啊，因为冷嘛。那么到了屋子，我们大家进了屋子，那个妇女，我就叫她来到我的面前，我问她说，你要我为你祷告什么啊？她回答说，祷告有平安。我没有平安，我心里面时常恐惧害怕。他就在我前面，我听他这么说的时候，我就举我的手按手为他祷告，我的手一按在他头上，他本来站着的就一下子跪了下去。我心里面感动，我就唱歌，主是我平安，主是我平安，主所赐的平安已是福甘，人不能夺去，平安乃在天。主是我平安，主是我平安，主所赐的平安已是福甘，人不能夺去，平安乃在心。我唱了两次之后，我就为他祷告，祷告后他站起来，我看到他整个脸满脸都是眼泪。我们离开他屋子的时候，他一次又一次对我们说，谢谢哦，谢谢哦，谢谢哦，感谢主，主的平安临到他了。因为忽然间发生事情，忽然间这个没有安排的，所以没有机会拍到这个照片。这一次去中国短宣，有六个贵阳的弟兄姐妹跟我们同行，包括我学生，这是最多的一次。那么从山下，我们从山上上来要回威宁，在车上的时候，他们说，牧师，你刚才唱的那首平安的歌短歌教我们唱。哎，我们芙蓉堂很多人都会唱，对不对？牧师在午间崇拜常常唱这首歌，没想到他们不会唱哦，所以我就在车里面呢叫他们唱，我叫我的学生录下来，然后发给在福建山区另外一个学生，这是另外看一个， 就是我平安， 这是他们在汽车里面唱的， 平安，主所赐的平安已是福甘，能不能夺去，平安乃在天，主赐我平安，主赐我平安，主所赐的平安 学生就把这首歌用手机这样录音了，录音了就发去在福建山区另外一个学生。那个学生他收到这个录音之后，短短的时间他发回来一张纸，原来他把我们所唱的这首主是我平安这首歌呢配上了这个 melody， 配上了这个谱，配上了这个曲，发回给我们。对我们来讲，这首诗歌我们可能不珍惜，但是对他们来说，他们好像发现新大陆啊！他们喜欢唱，他们说我们在教会我们也要唱这首歌，主是我平安。那我们回到威宁，晚上半夜了我们睡觉，第二天早上我们上车，我们打算去这个四门槛，那是五个钟头左右那个山路。在车上我问我的一个团员陈太太，我问他说，陈太昨晚睡得好吗？他怎么回答？我整个晚上都在唱歌。原来他整个晚上都在唱主是我平安这首诗歌啊，因为他们学到这首诗歌他们很高兴，他们怕晚了啊。那天早上我们开车走山路去四门槛，车子走了四个钟头多，司机才发现到走错路了。我们来到一个山路，石子很多，还有大路洞，司机试了几次车子就不能够过去啊。我们九个人全部从车上走下来，空车，车子还是不能够走过去。走山路石子多，那段小路小短短的路，我两次差一点摔倒，感谢上帝，我的学生都及时扶着我，赐给我平安。那么车子不能够继续走了，我们能够做的是什么？我们只能够走回头路，从山上又要走到威宁。可是当我们车走的时候，司机突然间说刹车器好像失灵了，这个 brake 不能够用了。贵州的山路去四门槛的山路是弯曲很窄小的，我们要下山，刹车器失灵了，这很危险的事情。所以那个司机非常小心的开车走了一段的山路，感谢上帝，前面就一个小店，我们就买一杯，在那个小店里面买杯面做我们的午餐。那个时候司机问有方便吗？有修理车的人吗？都没有，一个都没有，山上。然后我们在吃杯面，我看到司机他用桶装水，一桶一桶水泼向那个汽车的那个 brake 那个地方，我看到那个车烟啊，那个刹车器那边烟啊冒很多出来。在吃午餐吃杯面的时候，我的学生对我说，牧师啊，等一下我们再坐车下山，你做一个平安的祷告。所以我们吃完我们的杯面了，我们坐上车，在车上我带领同学们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一起来唱主是我平安。弟兄姐妹们，那个时候我们唱这首歌的时候，我们不是用口唱了，这首歌主是我平安已经成了我们的祷告了，感谢上帝，我们终于平平安安的回到威宁。那个时候是傍晚6点的事情，16号晚上从贵州回来到芙蓉已经是晚上了，林师母就来接林牧师。我见到林师母，我第一句话就是，师母，我把林牧师平平安安一根头发都没有掉的带回来给你了。 所以我讲这句话我是有感啊，感谢上帝赐下平安，自己也对自己说以后再去中国自己一个人去就好了，像林牧师这种早上九点多的人还是不要带，担子太大，我这个六点多的人不要紧，但是感谢上帝祝四下平安。第九，今年在贵阳磐石教会讲到，这间教会才成立不久啊，今年初才成立。圣经学校的周校长说这是个神迹啊，因为在贵阳政府管制得很严，很多教会去申请被承认，结果不但没有被批准还被关门了，而这个教会成立合法的就是政府批准。那天我们讲，我在讲道，讲道好了，礼拜结束信徒们就围过来，他们要求祷告，为他祷告另外一张为他祷告。那么教会的同工，他们叫同工，他们也是执事来的，他们也围过来，他们要祷告，祷告好了，他们说他们要培训，要给培训。我说我很累了，我要回去旅店休息了。那林牧师年轻人不累，那林牧师就留下来给他们做这个培训。这个教会今年才成立，怎么来的呢？半年前2011年有三个姐妹，他们住的地方住的地区没有教会，所以他们就约定了在住家，自己的住家有固定的时间一起祷告，三个人。后来三个人慢慢的加，后来本来只是一个礼拜一次的祷告会，后来改为查经祷告会。在2015年我和张传道去贵阳的时候，他们邀请我们去他们的所谓查经祷告会，在一个家举行的查经祷告会，去做分享，去做祷告。你看我们是坐那个小凳子的，十多个人罢了。那么2017年他们不是查经祷告会的，他们租借了一间的这个楼电楼，他们成立布道所，叫做以马内利布道所。同样2017年他们邀请我去讲道，讲道后为他们祷告。我在讲道后有一个姐妹带着她的女儿她的女婿要求我为他们祷告。今年2019年我过去的时候，这位姐妹招待我们，而她的女儿女婿接待我们住她的旅店，免费的。2018年去年我过去，这位姐妹礼拜完结束了晚上嘛，我回到旅店休息了，她带着她的父亲到旅店去，要我为他父亲祷告，给他父亲一些辅导。那感谢上帝，今天这个姐妹也成为了我们在贵州宣教的一个中心的同工，一个配搭者。好，那一天今年4月过去，我在磐石教会讲道，我发现到磐石教会只有一个 projector， 但是在其他地方还有人坐在那边做礼拜呀，他们看不到，他们听不到，都没有这个闭路电视啊。所以我就问他们，他们回答说已经向政府申请了，就是让政府帮助他们资助他们，但是还没有批准。我就对他们说，你们不要等政府的钱，闭路电视很重要，你们现在这么多人做礼拜，这边做，其他旁边另外地方的人都听不到看不到，你们快快安装这个闭路电视，因为急着需要。临走的时候我们奉献了5000元人民币给他们。那么16号回来，过了第4天，星期六那天，星期二回来，星期六我收到我学生发了几张照片给我，告诉我说他们教会装这个闭路电视了，然后他说 你 slide 走。周牧师，庞氏教会闭路电视已经装好了，感恩谢谢你，每个房间都可以看电视做礼拜。明天他讲的明天就是复活节那一天，明天就可以用了。我收到他们这个照片和这个短信，我非常的欢喜，我称赞他们非常的有效率。而我们奉献了5000块抛砖引玉，因为他们装这个闭路电视要2-3万，但是因为我们奉献了5000人民币激励了他们，他们自己奉献，结果也就马上就筹到2-3万元，就在几天里面就把闭路电视整个教会都安装好了。我感谢，我称赞他们非常的有效率，而且他们自己愿意付出。我祝福他们，我对他们说，你们庞氏教会将会成为贵阳众教会的榜样。我要做结语了，感谢上帝，我在福文堂服侍已经18年了，18年来我13次去中国宣教，感谢上帝。每当中国宣教，当我觉得孤单，我觉得有害怕的时候，张传道他就一口答应做伴。做伴不容易，因为牧师去教书，我教3天，他也坐在那边3天，从早上到晚上，不容易。2006年去河北端宣，张传道陪伴。2012年去东北，去哈尔滨，他又陪伴。2015年去贵州，又再一次陪伴。感谢上帝，中国短宣，我们福文堂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有共同的看见，有共同的负担，也同心合意，愿意围着中国贵州中国宣教做额外的奉献，奉献这个宣教馆。我回头一望，从2006年开始，我们开始中国宣教，13年来，一切主在带领，这一切的一切，就好像保罗讲的一句话：“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，必成全这功。”上帝，在我的学生里面心里面动了善功，在我的心里面动了工作，感动了张传道，接下来同样感动众弟兄姐妹们，让我们都继续做中国宣教这一个工作，给我们同胞中国弟兄姐妹，给他们祝福，建教会，培训他们做主门徒，用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。这时候让我们来唱一首诗歌，宣教的信徒。来这边有 有一种爱，像那夏虫用蝉鸣，春蝉吐丝吐不尽。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，神灵在牵引到我的心，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，风霜雪雨一直很坚定，我要传扬传扬主的名，是要得胜在主的国度里。我带着使命向前走，要唤醒沉睡的信徒，纵然流血的时候，我也永远不回头。我带着意向向前行，要看到宣教的基督徒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。有一种爱，像那夏虫用蝉鸣，观察吐丝吐不尽。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，神灵在牵引到我的心， 满开步伐，向耶路撒冷，风霜雪雨一直更坚定。我要传扬，传扬主的名，是要得胜在主的国度里。我带着使命向前走，要唤醒沉睡的信徒，纵然流血的时候，我也永远不回头。我带着意向向前走，要看到宣教的基督徒，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。我带着使命向前走，要唤醒沉睡的信徒，纵然流血的时候，我也永远不回头。我带着异象向前走，要看到宣教的基督徒，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。阿门。弟兄姐妹们，请坐。这里有一些的家事报告了。